只鸿雁当空飞呀飞，策马奔腾向前永不回。抚摸爱的琴弦，为你弹奏这一回，如痴如醉，真情似流水。一封家书落下相思泪，谁用绿色画下你的美？梦里我把月亮摘下送你做宝贝，那辽阔的豪情打开我心扉。我的爱都是为你准备的，我的情都是被你陶醉的，我的心醉醉梦醉醉，歌唱你的美。我的爱都是为你准备的，我的情都是被你陶醉的，我的心飞飞梦飞飞，和你永相随。相思泪，谁用绿色画下你的美？梦里我把月亮摘下送你做宝贝，那辽阔的豪情打开我心扉。